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我是英奇。北大校长林建华为念错字发文向学生致歉，这封近千字的致歉信受到北大师生、校友以及校外人士的称赞。瑞典文学院近日宣布，今年将取消颁发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，文学奖明年将恢复颁发，届时可能会产生两位得主。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一家私人动物园因带狗熊离园买冰淇淋，目前面临指控，动物园恐要关闭。波兰一辆运输12吨热巧克力的油罐车在一条高速公路上侧翻，消防负责人表示，硬化的巧克力比雪还要难以清理。北京市二中院专利司法查封网络系统上线运行，将专利查控从平均一个月缩短到两个小时。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推出电子发票服务，有发票需求的用户可通过北京一卡通 APP 在线领取。主持人谢娜近期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，为第一个累计粉丝数量达到1亿的微博账户和粉丝数最多的微博账户两项称号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感谢收听。 当花瓣离开花朵，暗香残留。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嗅。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，我会拼到 晴天，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，偶尔熬夜，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5月13号，星期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7度。最高气温30度，南风3到4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轻度污染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7到32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2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丰台、海淀都在17到31度，大兴在17到30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怎样恢复视力。如果你觉得眼睛累了，可以用以下方法。一、眼呼吸凝视法，选择空气清新处，或坐或立，全身放松，二目平视前方，徐徐将气吸足，眼睛随之睁大，稍停片刻，然后将气徐徐呼出，眼睛呢也随之慢慢微闭，连续做9次。第二个就是运眼法，此方法最好是坐着做，全身放松，闭上双眼，然后快速相互摩擦两掌，使之生热，趁热呢用双手捂住双眼，热散后两手猛然拿开，两眼也同时用劲一睁，如此3到5次，能够促进眼睛血液循环，增进新陈代谢。你学会了吗？双休日的最后一天，你昨天带孩子出去玩了吗？有一个地方呢，可能适合大人和小孩一起玩，在北京雁潭公园有一大片人工沙滩，很多孩子冲它来的。雁潭公园是由原先的雁潭水库改建而成，有了小西湖的名号，绿树很多，公园里标配的小山亭子水流，还适合休闲健身。周末带点食物来这里春游踏青，享受慵懒的母亲节时光，消磨一整天的时间肯定不成问题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世上不觉恋爱的好，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欢迎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节目。新的一天带来了好消息，根据各地人社部门信息，八省市已经上调了2018年最低工资标准，其中呢，上海、北京、天津、深圳以及浙江省一类行政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超过了2000元。最低工资上涨是好事儿，但在房租物价连连上涨，工资涨幅却很小的北京呢，这点涨幅可以说是杯水车薪了。所以在北京生活以后，男生们不要再随口说我养你啊之类的话。我养你虽然说得轻松也令人感动，但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。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，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，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。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。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变形，回去谈何容易，却 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